阿弥陀佛。请翻开课本的31页。未由于此，彼无所有，即有彼故，正观为空。复由于此，于时是有，即有余故，如实之有。如是名为悟入空性，如实无倒。上一次我们把这个恶取空者讲完了，好，那么现在呢，就是讲这个善取空者。那么善取空者呢，第一颗就是云何复名为善取空者呢？这个提问呢也讲完了。那么第二颗就是解释善取空者。那么它呢又分成两颗，第一颗是举理，就是解说善取空者所依止的正理。那么上一次呢我们也有讲解，就依照这个批寻记讲解。这个此中取言呢为无相取，圣意至见，熏习成故，性无颠倒，故名为善。这个上一次讲过了。那么前恶取空是有相取，世俗名言熏习成故，与此有别，上一次也解释了。那么这边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看今天发的讲义，讲义的第一页，图27。这边讲到了有相取跟无相取。那很容易的话呢，我们就依名记忆，有相取呢就是取着有相，无相取就是取着无相。可是如果你用这种解释去来看这个文的话呢，你不管怎么解的话呢都会碰到问题，可能其中有一个可以解释，但是呢另外一个就没办法解释。那这边这个文讲到有相取无相取呢，这一个地方有讲到，就是有相取无相取。那么下面讲到是如实知的时候，他又有讲到有相取无相取。所以你用有相取的定义说是取着有相，无相取的定义用取着无相的话呢，你没有办法圆满解释他的文。所以师父在那边讲的时候呢，他就说那边有发生矛盾。他认为说这个居士呢，韩居士解释这边呢，他不同意这个解法。但是呢如果仔细的观察呢，就是韩清净居士他在这边的解释呢，并不是我们一般想的这个解释。那是什么样的解释呢？这个图27的解释，有相取的定义呢，就是他有在相上去取着，有这种错误的取着，就叫做有相取。那么这种错误的取着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这个东西是没有的，可是呢你取着它有，那么这个叫做取着有相，那就是那个论文里头讲的这个起我执者，起了争议执的人，言说自性是没有体性的，是没有真实体性的，可是呢你执着有，就变成了什么有相取中的取着有相，这是一种取着。那么另外一种取着呢，就是呢它也是在这个相上呢有了错误的取着，所以它也是有相取，但是呢它是取着无相，它发生了损减值，那这个就是恶取空者，这个就是恶取空者了。所以呢你在相上面有错误的取着的时候呢，有两种错误的取着，一种是它本身没有，你取着它有，这叫取着有相。那第二个是它本身有，你取着它没有，这个就是取着无相。那么这个是有相取的意思。 那么第二个呢，所以它不是我们一般的看到这个名字想的说取着有相叫做有相取，不是，所以这边画个叉啊，你不要用这个解释啊，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的哈，就是这样。那么第二个呢，无相取，无相取呢就是什么呢？没有在相上有错误的取着，他取着对了，所以他是什么呢？他是善取空者，有他知道有，无他知道无，所以有而知有，无而知无，这个是善取空者，他是无相取，他没有在相上有错误的取着，叫做无相取，不是取着无相的意思，你取着无相还是有什么有取。所以用这个解释去解释的话呢，那么这个那个韩清净解释的，他来解释的这个四个地方都可以解释清楚，啊，用这个定义来解释就可以解释清楚了。那你不用这个定义来解释，你就是照到他的名字的话，你解释不清楚。所以把这个定义搞清楚，在这个地方韩清净的解释是这个定义。好，那么在别的文上面的话，那就另外再说了。只是说韩清净解释在这个地方它是有相取无相取是这个解释啊，譬如说他说这边此中取缘为无相取，圣意之间熏习成故，性无颠倒，故名为善。那么这个就是讲善取空者啊，他没有在相上有取着啊，他有而知有，无而知无，所以他没有取着性。哎，那你如果把它解释成说好，他有取着无相，那这就不是善取空者了啊，这边解释就有问题了。那么他讲说，下面讲说前恶取空者是有相取，这个恶取空者呢是怎么样呢？他是损减之啊，损减之你怎么能说他是？如果你要照你的解释的话，照这个取着有相的话，恶取空者绝对不是取着有相，因为他是什么？他是取着无相啊，有的东西他认为没有嘛，他取着无相好，所以呢用这个有相取是取着有相，无相取是取着无相，就没有办法解释这边的文，就没有办法解释这边的文。好，那你用我们图二十七的定义就可以解释它了。善取空者他无相取，因为什么？有而知有，好，无而知无，他没有在相上有取着。那么恶取空者是有相取，它是有相取中的什么呢？取着无相。所以它是有相取中的取着无相，所以叫做恶取空者，它是损减之。那么这样子就可以解释过去。那么下面呢，等到四如是知的时候呢，还会讲到这个地方，也是有相取无相取。好，那我们到那边再讨论，再继续讨论。那么上次就讲到这个地方啊，现在呢就是未由于此彼无所有者，减此说彼有空差别故啊，这个未由于此彼无所有者，这个就是解释论文的啊，未由于此彼无所有，即有彼故，正观为空。那么这一段论文是什么意思呢？减此说彼有空差别，这个此与彼呢是表示相对的意思，此是此，彼是彼，他们两个是相对的。那么以此跟彼的相对呢来鉴别有与空的差别，好，来鉴别有与空的差别。那怎么说呢？就是用此来全表有，那么呢这个彼呢就是全表空了，因为他们两个是相对的，彼此是相对的，所以如果此是有，那么彼就是空了，就是没有了，就是空了。那么未由于此彼无所有呢，那意思就是在此有法上呢没有彼法啊，所以说彼法是空啊，这个是正观啊，所以说未由于此彼无所有，即有彼故，正观为空。复由于此于实是有者，简彼名于唯有非空故。这边我现在讲过去，你这一段你可能现在听不太懂，没有关系，我们下面有表列讲给你听。 所以先听这样子，就听过去也是。复由于此，于时是有者。啊，这个是解释论文的呢。复由于此，于时是有，即由于故，如实之有。啊，那么这边呢是此跟于来相对。啊，那么他的解释呢是简彼名于，唯有非空故。啊，那么复由于此的此呢，在这边的解释呢，就不是前面未由于此的此了。啊，这两个此的意思不一样了。而这个呢，这边讲复由于此的此呢，就是前面跟这个此相对的这个彼的意思，啊，所以说简彼名于，啊，在这边呢是用彼跟于的相对来简别二者，啊，不是彼无法的，是于法，这个于法是有的，啊，它是非空的，啊，它不是无法，这个于不是无法，它是有的，啊，那个彼呢是空的。它就是这个复由于此的此呢是空的，它就是前面的彼，它是空的。好，那么这个余呢是有的。那么这个是批寻记的解释。那么这个此跟这个彼还有这个余呢，在经论上跟注解中呢有不同的解说。好，那我们今天呢把它用了四种解说来解释，这一般比较常见的。那你如果看到这个，我们都讲解过了以后呢，你看到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解。我们先讲一件事情，这个是个杯子，对吧？这个是依他起，大家同意吧？它是因缘生法，对不对？那它是依他起法，那请问这个杯子上面有没有一个不是因缘生的它不变的一个杯子的自性在上面？有没有？没有，你叫它杯子嘛，对不对？那你说一个杯子就升起一个杯子的假说自性，这个假说自性是没有的，对吧？所以我们都可以接受，我们前面讲解过嘛。好，所以这个词这个依他起的杯子上面没有比什么假说自性的那个杯子，对吧？好，然后把那个比拿掉，对不对？此上面把比拿掉，剩下一个东西，剩下什么东西？回答我，你们现在看到什么东西？剩下的是什么东西？好，剩下这个什么杯子嘛，对吧？这个杯子上面没有什么你执着的假说自性的那个杯子嘛，但是这杯子剩下的这个杯子是有的嘛，对吧？这了解吧？此杯子上面没有比假说自性的那个杯子，但是余下来的这个杯子是有的，简单吧？此比余这三者，对吧？好，那我们就来讲第一种解释。请你把今天的讲义拿出来，哎，把两页分开比较好看。图28是什么？是图表，啊，是表。那么图29呢？是图，啊，是画的图来讲解。那么解释一呢？啊，图28解释一呢，就是图29的图 A， 啊，左上角的那个图 A。A 是解释一跟解释三之一，我们先看解释一。好，那么这个第一种解释呢，就如同前面解说二取空时所讲的，好，未由于此，彼无所有，即有彼故，正观为空。那么这个此呢，就是指这个依他起相跟缘成实相。哦，我们刚拿那个杯子嘛，对不对？这个杯子是有的，啊，它是什么依他起相，但是它的真实性呢是缘成实相。那么这个彼呢，就是指这个片计所执相，啊，未由于此，彼无所有，即有彼故，正观为空。在此原生的依他起法上面，啊，这个依他起相上面呢，即这个平等真如的原成实相上面呢，啊，这个都是此，没有彼片计所执相所忘记的那个什么实有性。那个忘记的实有性是没有的，这个偏执所执相是没有的， 所以说这个遍计所知相是空，好，所以遍计所知相它没有自性，这个就是空。所以说未有于此彼无所有，即有彼故正观为空。好，所以你看这个表以此有去解的依他起相跟原生实相是有的，但是在上面你去执着它有真实自性的这个遍计执相呢，啊，遍计所知相呢是没有的，啊，所以彼是空的。啊，复由于此于实是有，即由于故如实之有。这个此呢，还是指这个依他起相跟缘成实相。那么在此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上面呢，没有遍计所知相。那没有遍计所知相所余下来的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呢？这个余下来的依他起相跟缘成实相是有的，所以你要如实的知这个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是有的。好，这个是第一种解释。好，看这个图 A， 未由于此彼无所有，即有彼故正观为空。此啊，解释一，这个此是有的，这个杯子是有的。好，我们刚刚讲这个杯子是有的。好，它是什么呢？它是依他起相，那它的真实相就是缘成实相，它是有的。好，那么呢，你看了以后呢，我们说这个叫杯子，然后呢，你把它记着呢，由杯子的名字呢，就记着它有一个假说自性，它有真实的自性，啊，叫做什么？叫做杯子。这个东西是没有的，那个是你遍计出来的，它是遍计所执相。你不遍计，这个东西就没有；你遍计杯子，它就出来了。所以这个东西是没有体性的，对，所以说在这个杯子的实体上面，它没有你所遍计的这种什么假说自性是没有的。所以说夫未由于此彼无所有啊，在这个此上面呢是没有这个彼的啊，即有彼故正观为空，那既然没有它就是空的嘛。复由于此于实是有，即有余故如实之有。啊，现在呢第一种解释呢，它这个尺呢还是用这个杯子，这个杯子上面呢没有你假说自性的什么所遍计出来的这遍计之所执相的杯子，但是呢这个尺杯呢它余下来的依他起相跟缘成实相有没有？有。好，所以说这个余是有的。好，解释一，也就是依他起相与缘成实相它是有的。哎，简单吧，所以这就解释清楚了。这是解释一。好，那我们再看下面解释二。那么第二种解释呢跟第一种解说呢是差不多的，只有一处改变。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批寻记的解说。未由于此彼无所有，即有彼故正观为空啊，这一句论文的解释完全跟第一种解释是相同的。这个此呢是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啊，它是有的，但是呢在这个此上面呢是没有彼遍计所执相啊，由于遍计所执相是无自性的，所以正观为空。好，所以正观为空。复由于此于实是有，即由于故如实之有。那么这里的此呢，复由于此的此呢，跟前面的此的意思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此呢是遍计所知相的意思。好，所以跟第一种解释不一样。那么呢复由于此就是说此遍计所知相虽然没有体性，但是呢余下来的这个依他起相跟缘成实相可是实有自性的。好，故由于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如实之有。这是第二种解释。好，我们看这个图。这个此依他起是有的，对不对？那它的真相缘成实相也是有，它是离言自性。那我们给它一个假名叫杯子以后呢，我们随着杯子这个假名去辨记呢，就认为有一个叫做杯子的自性出现，假说自性出现。那么呢这个假说自性是没有的，是我们遍计出来的，所以叫做遍计所执相，它是空的，它是没有的。但是呢它是依着这个什么这个依他起相跟缘成实相所什么所出来的，因为什么有它才会安立一个名字叫杯子嘛， 那有了杯子的名字，你才会怎么辩证出来这个假说自性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有的，离焰自性是有的，一踏起降原则上是有的。上面呢没有我们所辩证出来的假说自性的杯子的什么辩证所之相，这个是没有的。好，那我们刚刚第一种讲法呢，然后就说，然后这个此呢还剩下什么？剩下余，对不对？那第二种讲法呢，不是他把这个富有于此的此呢，就变成了这个假说的杯子，用这两个来比较了。好，所以呢我们就画了一个框框，这个第一个此有推出彼空，那么第二个呢，看这个框框呢就是什么呢？第二步，好，此空推出来什么？余有。好，那么这个此空呢就是什么？现在呢因为是用这个假说的杯子来跟余下来的这个实体性的杯子来比，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主持变成谁了？主持变成这个的，对不对？那既然它是主的话，就叫做此，对不对？那么呢跟它相对的是什么呢？是余，对，因为你加比的话就紊乱，它紊乱，所以呢这边就叫做余了。好，所以此空余有。好，那这就是解释二。所以只是呢从这边本来是这样子啊，解释一是这样子，从这个来对出说余有。那解释二是说，第一个是由此跟彼的相对，第二个是由什么这个彼空改为此空来跟余相对，那此空那余是有的。好，所以只是一个什么名字的改变。好，但是道理呢是没有变的。好，这是第二种解释啊，这种解释在那个经论里的注释是有这种解释的方法。好，毕训记就是用这种解释啊，所以我们这样子讲解一下。好，那么第三种解释呢，就更简单了啊。这第三种解释分两种啊，三之一跟三之二。那么三之一呢，跟第一种解释呢，大概是相同的。那么三之二呢，就跟第二种解释呢，大略是相同的。那么有什么不一样呢？好，说大略相同就是有不同嘛。好，那么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将这个依他起相及原称实相这个有呢，只是用依他起相来代表，好，不提原称实相。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圣智啊，圣人的智慧呢，他正入圣道的时候，一定是什么？先以根本的无漏智证原称实相。然后呢他从无漏根本无漏智出来的时候呢，到了这个后得无漏智的时候呢，证这个依他起相。啊，那么所以说依他起相有就代表什么？原成实相一定有，因为他是先证原成实再证依他起，对，所以有了依他起就代表原成实一定有经过，一定是有原成实的。而且呢，当这个依他我们在这世间的时候呢，当依他起相显现的时候呢，这个原成实相不显现，但是不是没有原成实相，只是不显现而已。但是依他起相显现，所以用这个显现的依他起相来代表什么？代表依他起相跟原成实相。所以呢这个解释三之一跟解释一是一样的，唯一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用依他起相来代表这个持有呢，他是讲依他起相，他没有提原成实相，但是没有提原成实相不代表没有原成实相，只是原成实相不显现。如果原成实相显现的话，我们现在就都是圣人了，对吧？我们都看到原成实相了，看到真相了。所以原成实相不显现，依他起相显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杯子，看到这个杯子，但是我们看到杯子是遍地所执相，但是它是依着依他起相而显现的。就这个杯子是有的，杯子有，你看得到杯子的真相吗？你看不到杯子真相才是凡夫嘛，对不对？看到真相就变圣人了，对不对？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比较简单的一点，就是说这个杯子在了，对不对？这个依他起相在，那请问你这边有没有一个空间？这个杯子在，对吧？那个空间在不在？ 那空间还是在，只是你现在没有看到。我把杯子放出来，你就看到杯子，你看不到那个空间了。那空间就代表是什么？圆成实相，对吧？所以我拿出杯子来的时候，你就只看到什么这个什么依他起的这个相貌，你看不到什么圆成实相。但是不代表它没有，那个空间就没有了，不是？那空间还是存在的。好，你拿掉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当依他起相不显现的时候，圆成实相就显现了，对吧？可是呢，当依他起相显现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圆成实相，因为我们是凡夫，我们也看不到依他起相，我们就遍计它是有真实有的时候呢，就变成了什么遍计所执相。所以呢，以这个依他起相来代表什么？有依他起跟圆成实。那么这个是三之一，那他的这个讲法还是跟第一种讲法是一样，只是用依他起来代表依他起跟圆成实而已。那么第二种讲法也是一样啊，三之二呢，也是它这跟第二种讲法是一样的啊，跟第二种解释是一样的，只是用依他起相来代表依他起相及圆成实相啊，解释的方法是一样的啊，唯一的不同就是什么，它用依他起来代表。那这个在注释中也有这种讲法，所以我们把它列出来啊。注释中它有地方就只讲依他起相，好，实有就是依他起相有，彼无就是遍计所执相没有，那余下来的什么？余下来的依他起相还是有的。那么这个就是第三种讲法，它就是用依他起来代表了依他起跟圆成实。那么第四种解释呢，是将这个词解释为依他起相，把这个彼呢解释为遍计所执相，而把这个余呢解释成圆成实相。好，为由于此彼无所有，即有彼故，正观为空啊。那么这一句论文的解释呢，还是一样类似啊，就是在此依他起相上面呢，没有彼遍计所执相啊，依他起相上面没有彼遍计所执相。由于这个彼遍计所执相没有自性，所以呢，正观它为空。复由于此于实是有，即由于故如实之有。好，那么又在此依他起相上面呢，余下来的这个什么圆成实相是有的啊，即由圆成实相故呢啊，如诸法的实相呢，知道真如是有的啊。那第四种说法是这种说法，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有的人认为说，经上讲了此跟彼跟余，他没有说此跟彼跟此，对吧？如果余跟此是一样，他就讲此跟彼跟此就好了吗？为什么要说此跟彼跟余呢？所以有三个不同的名字，就应该代表三种不同的自性啊。那他有了这种认为呢，这种讲法的话呢，那他就认为说，那么此就代表依他起相，彼就代表遍计所执相，所以此中无有彼。好，那么呢，此中有余，余下来是什么？圆成实相是有的。好，那么他是用这种讲法。好，所以我们就看这个图 C， 图 C 就是解释四，实有啊，这个依他起相是有的。啊，你看那个杯子，杯子是有的。对，但是呢，杯子上面没有所遍计的，由杯子所引这个名字所引起的假说自性的这个遍计所执相的杯子是没有的，啊，所以这个依他起是有的，对吧？好，杯子上面没有了这个比遍计所执相的假说自性，可是杯子是空位还是有的，对吧？这个杯子上面没有了遍计所执相的那个自性，但是这个杯子呢？它下面余下的这个空位还是有的，这个空位是一直在的，因为你要讲这个余跟这个此是不一样嘛，它不一样的话呢，是不一样，这个空圆成实性的这个杯子的真相是在的，对吧？所以呢，这个杯子是有的，上面没有我们所遍计的什么假说自性的杯子，那么同时是杯子在的时候，这个什么余下来的这个空位的这个圆成实性还是有的。好，所以第四种讲法 就变成了什么？三个不同的名字代表三种不同的自性来解释，啊，那么这样也圆满了解释此跟彼跟余的关系，啊，那么这边呢只讲了四种解释，你如果去看经论的话呢，里头又有更多种不同的解释，啊，当然呢，但是这四种是比较平常的解释，啊，比较出现比较平常的解释。所以经论中还有各种的不同解释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如是名为悟入空性，如实无倒。如果能够这样正观空性，啊，能够这样的如实知有，啊，这个就是悟入空性，啊，如实而没有颠倒的善取空者，啊，这个就是善取空者。好，我们看下面的论文。位于如前所说一切色等想事，所说色等假说性法都无所有，是故于此色等想事，有比色等假说性法说之为空。好，这个解释善取空者呢，分成两科。第一科举理，啊，举理我们刚刚已经讲解完毕了。那么这是第二科释名，啊，解释前面一科举理文中的一些名词，啊，把它做一个解释。那么它又分成三科。啊，第一科是释空，啊，解释正观为空的空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空义是什么。位于如前所说一切色等想事，啊，这个是解说前面论文的未由于此的此，啊，那么如同前面所说过的，啊，假说安立所依止的，啊，离言自性的色等事，啊，即依止假说而升起的色等想，啊，这个是有的，啊，这个色等想事是有的。所说色等假说性法都无所有，啊，随顺我们安立这个舍受想行识，啊，等等乃至涅槃的假名言说，啊，在这些假名言说上面呢，只持有诸法的真实自性，啊，这个都是我们增益上去的，啊，我们增加上去的，它并没有什么诸法的真实自性，啊，只是假说而已，所以说它都无所有。这个是解说前面论文的彼无所有，啊，是故于此色等想事，有彼色等假说性法说之为空，啊，这个就是解说前面论文的即有彼故正观为空。那么因为在此色等想事上面呢，啊，这个是色等想事是离言自性，它上面并没有彼色等假说性法，啊，所记着的言说自性，啊，假说自性，啊，这个没有，所以说彼为空，啊，所以说它为空。这个就是解释呢，由于此，啊，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上面呢，没有彼遍计所执相，啊，所以说彼遍计所执相为空，啊，这个是解释空义，啊，什么是空？遍计所执相是空的，你不要讲依他起相是空，啊，依他起相不空，它是自性有。那么我们再看下面的论文。于此一切色等想事何者为余，未及色等假说所依，啊，那么前面一科是解释空，啊，那么这一科呢就是是余，啊，解释余实是有的余是什么，啊，于此一切色等想事何者为余，啊，这个是提问。那么在此一切色等想事上面，啊，既然没有彼所说的色等假说性法，啊，这个假说自性是没有的，那么剩下的其余的呢就是有法了。那么什么是其余的有法呢？啊，未及色等假说所依，啊，就是安立色等假说的所依止处，啊，这个是余。那么也就是什么依他起相与缘成实相，啊，这个余是实有法，因为它是假说所依，它是离言自性，啊，你依着这个依他起相跟缘成实相的离言自性而安立各种假名，而升起了什么假说自性。所以这个色等假说所依止的这个依他起相跟缘成实相它是有的，啊，这个是余，是实有法。那么这个是论文来解释余，啊，再看下面的论文。 如是二种，皆如实之，位于此中，实有为是，于为是中亦有为假，不于实无起增益之，不于实有起损减之，不增不减不取不舍，如实了之，如实真如，离言自信，如是名为善取空者。于空法性能以正慧妙善通达。好，这个是论文。这个是释名的第三科啊，是如实知啊，就是解释什么是如实知。如是二种，皆如实知啊。这个二种呢，就是空有二种，对于空、对于有这二种呢，都能如实的了知啊，无而知无，有而知有啊，是如实知啊。所以这个正识一品讲了半天。还是一开始我们第一堂课讲的，什么是真实义，就是无而知无，有而知有啊。这个是学习唯识的什么，是八字真言啊，要记住无而知无，有而知有，位于此中，实有唯识啊，于唯识中亦有唯假。这个是说明什么是有，什么是空啊。我们看辟寻记的解释啊，如前所说，假有法中，实有为事为所依因，非无实物，假法成立，名于此中，实有为事，此谓遍计所执，实谓依他起机原成实。好，这个是解说论文的位于此中，实有为事。这个于前所说，假有法中啊，如同前面所说的舍受想行识等乃至涅槃的假名言说啊，安立了各种假名以后呢，在上面依名记忆啊，认为呢实有假说自性的存在。那么这个假说自性是没有体性的，所以叫它假有法啊，它是依到什么，依到名字而升起的，所以它不是真实有，它是假有法。实有为事为所依因，那么这些假有法的升起呢，必须先有离言说的真实的事的存在，然后依止啊这些真实事来安立种种的假名，安立了种种假名以后呢，再依着假名而升起言说啊，而有假有法。所以呢，真实是为假有法的所依因，好，它是假有法升起的所依止处，所以说实有为是为所依因，好，非无实物假法成立，如果没有这些真实的事物，没有这些理言自性的真实事物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安立假名来全表诸事，没有这些东西，你安立什么假名呢？不需要嘛。所以没有这些真实事物，我们就不会安立假名全表诸事。那么没有安立假名全表诸事，当然也就没有依的假名而升起的假有法了。那么现在呢，有了假有法的存在，所以知道一定有真实的事物。所以说非无实物假法成立，一定要有这些真实的理言自性的事物呢，才会安立假名而成立假有法。名于此中，实有为是啊，所以说此假法中呢，必定有所依止的离言的真实事啊。此谓遍计所执啊，在此论文呢，位于此中的此呢，是假说性法的遍计所执相啊，不同于前面论文中的未有于此彼无所有的此，而同于呢复有于此啊于实是有的此啊，所以这边的此讲的是遍计所执相。实为依他起即缘成实，那么在此论文实有为事的实啊，是指的离言自性的依他起相即缘成实相。好，这样应该可以了解嘛哈。如果有听不懂就请举手发言。好，讲课就是要各位听得懂啊，如果讲课各位听不懂就浪费时间了啊，所以听不懂就讲，就提出问题。 若于依他起相及缘称实相中，一切杂染清净遍计所执相，是名于唯识中亦有为假，名言熏习执着起故。啊，这个就是解说论文，于唯识中亦有为假。若于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中，啊，这个依他起相是因缘生法，这个缘成实相是诸法的实相，啊，这两种自相呢，都是真实有的离言自性，啊，一切杂染清净遍计所执相，这个杂染呢，就是指的依他起相，啊，我们前面讲解依他起相的时候，就讲什么十二缘起。无明心寻缘事，所以它是杂染法，啊，指的是杂染的依他起，所以这个杂染就是指依他起相。这个清净呢，当然就是指缘成实相的，啊，因为它是诸法实相甚至所证，啊，所以是清净的，啊，缘成实相。那么以这个依他起相缘成实相为依止，那么我们就安立了什么舍受想行识这些名字来全表依他起相，啊，又安立了涅槃缘成实相实际这些名字来全表什么缘成实相，啊，当我们安立了这些名字以后呢，我们的意识呢就能够根据我们安立的假名呢来辨记，啊，来辨记它的意。那么因为呢有无名相应的关系呢，我们辨记这个依他起相呢就成了杂染法的辨记所执相，啊，杂染法就是指依他起相，依照这个杂染的依他起相，我们安立了名言，那么从这个名言上的辨记呢，就变成杂染法的辨记所执相。那同样我们在清净法上面呢，也安立了什么名字，也安立了假名，所以我们依着假名来辨记这些清净法的时候呢，就变成清净法的辨记所执相。所以说若于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中，一切杂染清净辨记所执相，是名于唯识中亦有为假，那么这个就是论文中的于唯识中亦有为假的意思，啊，名言熏习执着起故。为什么会升起边际所执相呢？啊，我们刚说由于无名嘛，啊，所以呢这里就讲呢，因为无始以来，啊，无始以来我们众生呢就在阿赖耶识中熏习成就了名言种子，熏习了这些名言种子，所以当众生的能知心升起的时候呢，同时一定也有一个所知境的升起，啊，所以见分升起的时候一定有相分升起，啊，能分别的心升起的时候一定有所分别的境同时升起，这个能知心与所知境都是名言种子的现行，所以它是什么？它们都是依他起相。所以我们能知跟所知的一切都是名言的假立，并不真实，啊，因为它的本质都是种子所生的，所以它是依他起相，并不真实。但是因为无始以来我们的熏习有无明的关系呢，所以我们不能够认知这个真相，不能认知它是依他起相，而升起了执着，啊，就成了遍计所执相，就成为遍计所执相。那遍计所执相熏为阿赖耶识中，又变成名言种子，以后遇到因缘升起的时候，又变成什么依他起相，那么对于依他起相又不能了知他的真实相貌，又遍计他，又变成遍计所执相，哦，又熏回去，哦，就这样子不停的熏习熏习，就是我们的生死流转。好，这个是披寻记解释，哦，位于此中实有为事，于为事中亦有为假的论文。那么我们再看回这个论文，啊，这个论文说不于实无起增益值，不于实有起损减值，不增不减不取不舍，啊，解释这一句论文。不于实无起增益值，就是在这个依他起相，啊，跟缘成实相上面我们安立了，啊，色等假名，啊，舍受想行识，啊，涅槃这些假名，安立了假名以后呢，就随顺假名升起了言说，然后我们凡夫便增益执着有假说自性的遍计所执相，啊，那么这个就增益了。但是善取空者呢，不会于实无自性的遍计所执相上面呢增益执着为实有自性， 啊，因为他是善语善取空者，有而知有，无而知无，所以他对于没有体性的遍计所知相，他不会执着他是有的，啊，所以他不会起争议执，所以说不于实无起争议执，不于实有起损减执，啊，这个假说自性的遍计所知相是没有体性的，但是呢，安立假名所依止处的依他起相跟圆成实相却是有的，他们是实有自性的，啊，那么如果认为他们没有就成为损减执了，啊，因为他们实有自性，而你认为他没有就变成了损减执，而善取空者呢，也不会于实有自性的依他起相及圆成实相上面呢损减执着为什么没有自性，所以说不于实有起损减执，这样解释，不增不减，啊，这个不于实无起增益执呢就是不增了，啊，不于实有起损减执呢就是不减，不取不舍，那我们就看批评记下面的解说，他解释不取不舍，于实无事离有相取是名不取，啊，遍计所知相的假说自性是实无自性的，哎，所以它是实无事，啊，将遍计所知相增益执着实有自性，啊，是错误的什么有相取，啊，它本来是没有自性的，可是呢你执着它实有自性，所以你就是什么错误的有相取了，而这个是什么呢，是有相取中的取着有相是增益执，啊，是增益上去的，所以说它是取，那么善取空者呢不于实无起增益执，所以它是远离什么这个错误的有相取，所以叫它不取，啊，所以叫它不取，于实有事成无相取是名不舍，这个依他起相及圆成实相是实有自性的，啊，将他们呢损减执着为无有自性，啊，认为他们是没有的，这个也是有相取，它是有相取中的什么呢取着无相是损减执，啊，所以是舍，啊，本来有你取着无相认为它没有，啊，这个就是舍掉它了嘛，啊，所以是舍，那这个善取空者呢不于实有起损减执，啊，这个善取空者他不取着无相，啊，所以没有错误的取着，所以他成就无相取，啊，这个是不舍，他成就无相取，他没有在相上面有取着性，啊，没有错误的取着，所以他是无相取善取空者，啊，那么增益执呢是有相取，啊，他有有相时的取着，哎，那么损减执呢也是有相取，他是有什么呢有无相的取着，啊，那么没有增益执也没有损减执就是无相取，啊，他是在三种执相上面没有错误的取着，啊，这样子定义，那如果你要照一般世间的一般的人的这个从名字上面的讲法，把有相取定义成是取着有相，把无相取呢定义成取着无相的话呢，那么你来解释这边呢，于实无事离有相取是名不取，在没有的事上面不取着有相，这是 OK 的，这个解释是可以通得过去，但是下面一句就通不过去了，于实有事成无相取是名不舍，那么在有的事上面啊，取着无相这是舍，啊，这不是不舍，所以呢一定要什么照我们这边的定义来解释，啊，于有事于实有事成无相取，啊，是名不舍，在这个实有事上面他知道他实有，他没有错误的在相上取着，所以这个叫做不舍，所以照这个定义来解释，这边的有相取跟无相取也不会有问题，也不会有问题，这个你们可以回去呢再去思维一下，再去仔细思维一下。 就花了我不少时间把它搞清楚。好，我们再看下面。看下面的论文哈，如实了知，如实真如，离言自信，如是名为善取空者。啊，如实了知啊，什么人才能如实了知呢？啊，就是圣人。啊，叫圣人的智慧才能够如实的了知，有而知有，无而知无，是如实了知。啊，如实真如，离言自信。啊，这个如实真如离言自信呢，这句话呢有两种解释。那么第一种解释呢，这个如实真如呢就是指的圆成实性。啊，那么这个圆成实性呢，它也就是离言自信。啊，所以说如实真如离言自信。那么为什么用如实真如来代表离言自信呢？啊，因为什么呢？真如殊胜。我们成就圣智的时候，你一定是先什么？以根本无漏智证真如圆成实性，然后再出来，从根本智出来以后呢，得到无漏的厚德智而证什么依他起性的如幻如化。那如果没有前面先以根本无漏智证圆成实性，就没有后面的厚德无漏智证依他起性。所以说真如殊胜，根本无分别智殊胜。所以用如实真如离言自性来代表什么呢？用如是真如来代表离言自性。那么就道理而言呢，依他起性呢，它必定也是离言自性。为什么？因为你前面以根本智证了什么真如以后，出来以后得智证依他起性，所以真如是离言自性，那么依他起性必然也是离言自性。所以第一种解释呢，就是只用真如好来讲是离言自性。那么第二种解释呢，如实真如呢，就是指圆成实性啊，因为它离一切相啊，所以一定是离言自性。那么离言自性呢，就解释呢，就是依他起相啊，这个离言自性就解释依他起相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圣人在厚德无漏智中的时候呢，他会给什么？给众生讲法啊。圣人给众生讲法的时候是在厚德无漏智，不是在根本智。根本智的时候圣人不讲法，因为离一切相，所以他讲法的时候呢是在厚德无漏智中讲法。那么替众生讲法的时候呢，他要用到什么？他要用到语言，对不对？用言语才会能为众生讲法，我们才能听嘛，对不对？所以这边特别强调依他起相是离言自性。为什么呢？因为避免误会，因为圣人他以圣智来用语言文字为众生讲法，那我们会认为说，哎，那圣人也是用语言文字讲法，他是不是也有假说自性呢？圣智中是不是有假说自性呢？会起这样的误会。所以他特别告诉你，在圣智中是没有假说自性的，依他起相也是离言自性。啊，所以呢，这边的离言自性呢，就指的是依他起相。特别强调圣人的依他起相是没有假说自性，是这个意思。如是名为善取空者，这个就是无而知无，有而知有的善取空者。于空法性能以正慧妙善通达。看批评记的注释，了知诸法如所有性，是名通达，通达一切所知禁锢。这个诸法如所有性呢，就是如实的真如啊。那么以根本的无漏智呢，证入真如实相啊，是了知诸法如所有性啊，这个就叫做通达啊，这个就叫通达。通达一切所知禁锢啊，因为真如周遍一切法啊，它是一切法的共相啊，周遍一切法，所以通达真如呢，就是通达了一切所知禁的真实相啊。记住这边是通达一切所知境的真实相啊，圆成实性。那么从根本智出来了以后，进入了厚德无漏智的时候呢，就通达了依他起相的如幻如化啊。根本智通达真如圆成实性的真实相 啊，后得智能通达依他起性的如幻如化。但是要注意啊，这边由这个后得智呢通达依他起的如幻如化呢，是由原生如幻智通达一切有为法，它是因缘所生的，所以它是如幻如化的。但是对于依法的自相跟法与法之间的差别，他是不知道的，他是不完全知道的，所以呢他还要再继续的学习。所以不是一证圣道就什么都知道就圆满成就了，不是这么回事。所以再一讲说圣人证入圣道以后就通达一切法，这边讲的是通达一切法的真实性，通达一切法的如幻如化。但是对于一切法的本身的自性还有这些法之间的差别相，都还要再继续的学习，所以才有初地到实地的分别，这边要注意。于空法性这边就是指的真如的圆成实性，能以正慧妙善通达，这边就是讲了以根本智通达圆成实性，以后得智通达这个依他起性，这个就叫做能以正慧妙善通达。这里呢解释如实知，就解释完了。看下面的论文。如是随顺正成道理，因知诸法离言自性。从理论上面建立离言自性的理程呢，这一科呢共分成三科，第一科是真问，怎么由道理能知道有离言自性呢？那么第二科就是解释，从道理上解释有离言自性，这个已经讲解完毕了。那么现在是第三科结，就是总结从道理建立离言自性。如是随顺正成道理，因知诸法离言自性。这以上我们讲解建立有离言自性是随顺什么呢？随顺圣人所证得所成就的智慧所行的境界而安立的，不是我们随便说的。这个是圣人他的正成道理，他们所证到的境界所以这个离言自性的教法呢是圣教量，我们前面讲解这个道理是圣教量，是圣人他们证到境界他们讲解出来的，所以是圣教量。那我们凡夫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凡夫应该如同圣教量去思维去观察这个诸法离言自性，去观察诸法离言自性。那么这个结呢也讲完了，那么再继续看下面的论文。复由智教因知诸法离言自性。这个离言法性呢共分为三科，第一科呢是理程，从正成道理成立离言自性已经讲完了。那么现在是第二科教证，教证呢就是引用佛世尊的法语来证明有离言自性，就是有离言自性这件事情是佛说的，佛在他的法语中说的，这个叫教证。那么这个教证呢又分成三科，那么刚刚念的这一句论文呢是第一科总标，标举要由佛世尊的教导知道有离言自性，复由智教因知诸法离言自性，要由佛世尊的最高的教导智教量，然后呢应该知道有诸法的离言自性。下面看论文。如佛世尊转有经中未显此意而说颂曰，以彼彼诸名全彼彼诸法，此中无有彼，是诸法法性。这个是教证的第二科引释，就是引用佛语来解释有离言自性，叫做引释。那么这个引释呢又分成三科，第一科呢就是第一教，引用佛的第一个教证来说明有离言自性。 那么第一教呢又分成两科，啊，这个是第一科举诵，先举出佛在经中，啊，所说的偈颂，啊，如佛世尊转有经中未显此意而说颂曰，啊，什么是佛，啊，佛就是觉者的意思，啊，这个觉呢有两种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叫做觉察，第二个意思叫做觉悟。什么是觉察呢？觉察就是能够觉察一切烦恼，我们能够觉察一切烦恼呢，就能够断除烦恼，断除了烦恼呢，就不再受烦恼的危害了，这个是觉察的意思，要觉察一切烦恼，然后断除烦恼，不再受烦恼的危害，这是觉意。那么第二个意思呢，就是觉悟意。什么是觉悟呢？就是能够了了分明的觉知一切法的事与理，是觉悟意。我们刚刚讲圣人出证圣道的时候呢，他能知道一切法的共相，但是对一切法一一法的自相他还是不了解，所以他还要学习，到他最后能够了了的分明觉知一切法的事相跟他的理性，那么呢，这个是觉悟意。那么第一种呢，佛能够自觉，所以简别呢不能自觉的凡夫，所以佛叫觉者，凡夫不能自觉，佛能自觉。那么第二个呢，佛又能觉他，还能够觉悟他人，帮助别人能够得到正觉，所以简别能够自觉但是不能觉他的二圣，二圣证入圣道以后呢，就想入无余涅槃，不再度化众生了，所以简别佛跟二圣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三个呢，佛的觉行圆满了，简别什么呢？简别这个自觉觉他，这个自觉觉他行还没有圆满的菩萨，佛圆满了，菩萨还没有圆满，由这个道理呢，佛称为觉者，他能自觉，他能觉他，而且他的觉行圆满，这个叫做佛。世尊，世尊是佛的名号之一，这个佛呢具足了万德圆满，我们刚刚讲自觉觉他圆满了，所以他是于世独尊，于世独尊为天人凡圣世间出世间的友情呢共同的尊重，所以称为世尊。那么这个转有经，这个顿轮记忆呢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这个转呢是灭的意思，灭除的灭的意思。这个有呢就是指三有，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就是三界的意思。转有呢就是灭除三有，灭除三有就是远离生死了。那么转有经就是讲灭除三有远离生死的经典，叫做转有经，这是第一种解释。那么第二种解释，这个转是流转的意思，这个有呢是指四有，就是生有、本有、死有、终有，那这个四有就是什么，就是讲众生的生死流转，那么说明众生在生死中流转不定的经典呢叫做转有经，这是第二种解释。那么第三种解释呢，转有经的转呢是灭除的意思，这个有呢就是有执着，有增益执的意思，叫做有执。那灭除增益有执是转有经，转有经讲的是怎么样灭除增益有执，叫转有经。未显此意而说颂曰，为了显示有离言法性，所以佛说了下面的偈颂，以比比诸名全比比诸法，此中无有比，是诸法法性，说了这个偈子。那我们看批寻记注解，为以比比色等法名全表比比色等想法，当知于此色等想中远离比比色等自性， 即是诸法离言法性，为以彼彼色等法名，全表彼彼色等想法。这个色等想法呢，啊，师父在他在这边解释呢，这个色等想法是说我们的内心呢，也就是我们的意识，啊，我们意识呢，在这个舍受想行识，这个等等的假立的这个名字啊上面呢，思维观察的境界，啊，就叫做色等想法，啊，心在这些假名上面活动。叫做色等想法，这个解释是很好的，但是呢，这样子解释的话呢，就跟《毗尽行记》前面解说色等想事的解释就不一样了。所以师父在这边色等想法的解释跟《毗尽记》的色等想事的解法是不一样。为以彼彼色等法名，啊，彼彼呢就是各式各样的意思，啊，种种不同的事称为彼彼。那么在这些事上面呢，一一安立了相应的假名。譬如呢，这是舍，啊，这是受，这是想，这是行，这是识等等，啊，乃至这个是涅槃，啊，安立了这些假名，那么这些名字呢，就是这些法的名字，啊，就称为法名，啊，为以彼彼色等法名，全表彼彼色等想法，啊，有了这些能权的法名呢，我们的意识呢，便能在种种的法名上面思维观察。所全表的舍受想行识的种种意象，啊，这个便是色等想法，啊，就全表了色等想法。当知于此色等想中，远离彼彼色等自性，即是诸法离言法性。啊，当知于此色等想中，啊，这个意识呢，在这个舍受想行识等等的这些假名中呢，思想。啊，思维观察啊，那么这个思维观察，这个想思跟想的清心说法是有作用的，它是有的。啊，远离彼彼色等自性，但是在思想中呢，随顺这个舍受想行识的假名言说，而执着有舍受想行识等的真实的自体性的假说自性，却是没有体性的。啊，所以说远离彼彼色等自性。那么能够证知假说自性没有体性，就是远离彼彼色等自性了。即是诸法离言法性，那么在思想中所执着的假说自性是没有的，但是安立假名所依止的舍受想行识等原生法，啊，原生的有为法及这个涅槃的无为法，啊，确实有的，这个依止处的依他起相跟原生实相是有的，这个就是诸法的离言法性，啊，这个是毗尽记的解释。那么依照顿轮记的解释呢，啊，第一个慧景法师他来解释，啊，他怎么解释呢？以彼彼诸名全彼彼诸法，啊，这个伴诵呢是要说明遍计所执相是没有体性的，随顺假名言说而只有假说自性，实在是没有体性的，叫做以彼彼诸名全彼彼诸法。此中无忧彼是诸法法性，这个半个颂呢是说明，啊，此依他起相及原成实相并非彼诸法假说自性，啊，而是真实有的离言自性。啊，那么在这里引用此颂的目的呢，就是在强调后半颂的始终无有彼是诸法法性，好，就是在依他起相及原成实相，这个是真实有的离言自性，在这个上面呢没有彼假说自性。好，那么这个是诸法法性，这个诸法的就是没有彼假说的自性，以后呢这个词所余下来的呢就是诸法的离言自性。好，这诸法法性是有的。好，这个是慧景法师的解释。此中无忧彼是诸法法性，你听到这边有没有什么感想？前面我们讲解的时候，我们批寻记解说于为事中亦有为假，哦，此就是为事嘛，彼就是为假嘛，于为事中亦有为假就是什么，此中有彼嘛。这边说此中无忧彼，前面又说此中有彼，是不是有矛盾？没有矛盾，为什么？因为两个字在讲不同的事情。前面讲为事中亦有为假， 好，此中有彼是说什么呢？先要有此依他起相与圆成实相为所依止处，然后才能安立假名，生起彼遍计所执相的假说自性，叫做此中有彼。好，于唯识中亦有为假。好，是这个解释。是就怎么样的生起遍计所执相的假说自性而说的。那这里讲此中无有彼，是说虽然有遍计所执相的假说自性生起，但是呢，此依他起相及圆成实相的自性中，并没有彼假说自性的什么遍计所执相。好，所以说此中无有彼。好，这个是就什么呢？就自性来讲的，前面就生起遍计所执来讲的，后面是就什么？就离言自性中没有假说自性而说的，所以两个不是在讲同一件事情。所以并没有矛盾，啊，这是第一个依顿轮记里头慧景法师的解释和解说的。那么第二个呢，圆彻法师他解释呢，以彼彼诸名，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能权的名，啊，这个名是能权的，以彼彼诸名，权彼彼诸法，啊，就是所权的法，以名来权表，啊，这些法叫做以彼彼诸名，权彼彼诸法，能权所权呢都是依他起相。能权的名跟所权的法都是依他起相，啊，你所说的言说也是依他起嘛，对不对？他所权表的这些法本身也是依他起相。此中无有彼，是说依他起相中没有遍计所执相的假说自性，叫做此中无有彼。啊，是诸法法性，但是原生诸法中呢，有诸法实相的原成实性。叫做是诸法法性，那么他的这个解释，圆彻法师这个解释呢，就跟我们前面解释四啊，讲解释这个此彼余的第四种解释，啊，是类似的，啊，他是这一种解释。嗯，再看下面的论文，云何此颂显如是意？好，前面举出佛说的寄颂，那么现在第二颗长行式，啊，就是用比较长的文句呢来解释这个寄颂。那么它又分成两颗，第一颗是真，就是提问，为什么这个寄颂显示有离言法性呢？怎么说呢？好，看论文，位于色等想法建立色等法名，即以如是色等法名全表，谁说色等想法？或说为舍，或说为受，或说为想，广说乃至说为涅槃。啊，这个是长行式的第二颗是，啊，正式的解释这个寄颂。它又分成两颗，啊，第一颗是颂，是颂前二句，啊，就先解释以彼彼诸名，全彼彼诸法这两句颂文。其实这一段论文呢，就是要说明下半颂此中无有彼是诸法法性的此是什么，此中无有彼的此是什么，就是这个以彼彼诸名全彼彼诸法。这个位于色等想法，就是在这个色等想法，也就是此，什么是色等想法呢？建立色等法名，先要建立能权的名字，舍受想行识这些名字，安立这一法是色，这一法是受，这一法是想，等等等等，乃至这一法是涅槃。好，于是每一法呢，各自就有了什么？有了法名，好，叫做建立色等法名。即以如是色等法名全表。那么有了法名以后呢，心中便能够依名记忆，好，思维观察，全表心中的想法了。啊，叫做即以如是色等法名全表。谁说色等想法，或说为舍，或说为受，或说为想，广说乃至说为涅槃。那么心中的想法要成为言说呢，便需要依止寻思其语，啊，然后将见闻觉知的境界呢发为言说。啊，所以谁说色等想法，啊，将内心的色等想法随顺言说呢表达出来，叫做谁说色等想法。或说为舍，或说为受，或说为想， 广说乃至说为涅槃。那么于是呢，便有了舍、受、想、行、识等等乃至涅槃的言说啊，就出来了啊。所以呢，以彼彼诸名全彼彼诸法呢，就是依止原生诸法的依他起相及无为法的原成实相呢，先安立了色等假名，好，然后呢，内心在原名取相升起种种的思想，好，再把这些思想呢，心中的思想呢，发为言说，互相沟通呢，这个就是色等想法，好，这就是色等想法。那么再看下面的论文，好，于此一切色等想法、色等自性都无所有，亦无有余色等性法。而于其中色等想法离言异性真实是有，当知即是圣意自性亦是法性。好，这个是正式解释颂记颂的第二科是颂后二句，好，解释这个此中无有彼是诸法法性的颂文。于此一切色等想法、色等自性都无所有，这个是解释此中无有彼啊。于此一切色等想法，这个此就是内中内心中的一切色等想法，好，它是依他起的心心所法啊。色等自性都无所有啊，在这个色等想法中呢，色等自性都无所有。这个色等想法是有的啊，此中无有彼的彼是什么呢？彼就是内心随顺言说而执着色等假说自假说性法，实有假说自性，它是没有体性的妄执，好，所以说色等自性都无所有，好，论文中说都无所有，好，就是讲这个色等自性，在这个色等假名上面执着有假说自性，好，这个是没有体性的，好，它是遍地所知相是没有的，好，我们前面讲这个破次四相为呢，就一直在说明这个道理，好，亦无有余色等性法，啊，是。这个呢，这一句话呢，这样看比较难，我们把它改一下，改成什么呢？于亦无有色等性法，啊，就比较容易了解了。这个此中无有彼嘛，啊，此中无有彼，但是此中有余嘛，对不对？余是有的，啊，所以说于亦无有，这个余是有的，但是呢，这个余呢，它也不是色等假说性法，它虽然是有的，但是它也不是色等假说性法，所以说余亦无有色等性法。那么余是什么呢？好，下面讲解。而于其中色等想法离言异性真实是有，这个余是此色等想法中的离言异性，依他起相及原成实相，是远离名言所全表的意象，就是依他起相及原成实相上面没有遍计所执相的假说意象的意思，叫做远离名言所全表的意象。这个依他起相原则实际上是有的，但是在它上面呢，没有遍计所执相所执着的假说自性，没有那种意象，而他有他自己本身的真实自性，是离言自性，所以说而于其中色等想法离言异性真实是有，当知即是圣意自性亦是法性。那么这个离言的真实自性啊，是圣人无漏智啊，圣意智慧所行的境界啊，所以是圣意自性，也就是诸法的真实法性。好，今天就讲解到这里啊，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大概还有一堂课就可以把这个离言自性讲完。今天这样讲解应该照这个图讲解应该这四种解释应该了解吗？好，所以对这个词比喻应该了解。 没东西，那五十一页哦，就在那个乘二四空那个地方最后两句，你说有彼色等假说法性，说之为空。那个空跟你刚刚手上举的那空不一样，对不对？ 刚刚你拿那个杯子，然后说的那个空，是不一样的空，对不对？ 哎呀，你说的是哪里？ 五十，就是三十一页那个乘二是空的地方。 乘二。 的倒数两句。 哦，秀一，是空，倒数两句。 有比色等假说法性，说之为空。 他说很对。有比色等假说法性，说之为空。 那你这里的空跟你刚刚手上拿杯子的说，我们有没有看到那个杯子拿走的那个空的空是不一样的空，对不对？ 哦，那不是在讲同一件事情， 都不一样嘛，对不对？ 对，不一样。因为刚刚讲杯子拿去以后显现出来那个空间是代表圆成实性。 嗯， 那这边这个讲的是遍计所执性，他这边讲的这个色等假说性法说之为空的话，是讲遍计所执性的体性是空，所以一个讲的是空性，一个讲的是空。空性是有的，空是没有的，遍计所执是没有的。那么依他起相上面把这个遍计所执相去掉以后，显现出来的真相那个空性是有的，所以这两个东西不是同一个东西。但是呢，不能离开空而说有空性，因为你要先把什么，把遍计所执相先空掉以后才显现出空性来嘛。所以他们两个是有不一不异的关系，但是不是同一个，也不是两个完全没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我们今天这个讲的是用这个杯子跟杯子的啊，它是依他起或原真实，然后杯子上面有假说自性来讲解释。但是他别的地方解释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讲这个，比如说这个杯子，杯子里头装水，对吧？像杯子是空的，里头没有水，对吧？但是呢，杯子里头余下来有什么呢？有空气，杯子里有装空气嘛。所以你看小空间里头，他讲一个例子，不是杯子例子。他说有个叫鹿子母堂，啊，就是有一个堂啊，就是一个金色，啊，叫做鹿子母，他们盖的，所以要捐献给这个佛，啊，叫鹿子母堂。他说鹿子母堂之中没有什么，没有鹿，啊，鹿子母堂是金色，所以没有鹿走进来，那个鹿啊。就是 deer 那个鹿啊，鹿子母堂之中没有鹿，但是鹿子母堂里头有什么呢？有比丘，有比丘在说法，在听法。那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堂是有，此是有的，但是里头没有的东西，有东西是没有的，有那个鹿是没有的。比喻那个鹿就比喻遍计所执，遍计所执是没有的，但是你不能说这个词也是没有的，对吧？那没有路，别的东西是有的，是吗？有比丘在这边，因为是金色嘛，比丘在这边讨论佛法，所以比丘是有的。所以鹿子母堂之中没有路，但是呢有比丘，这个叫他空。哎，这叫他空。在此法上面没有彼法，叫做他空，而有其余的东西。好，所以呢，此代表这个鹿子母堂，彼呢，那个鹿呢就代表什么？彼。那这个鱼呢，就是那个比丘，就代表那个鱼，所以这三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第四种解释为什么会有不一样，要用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啊，依他起性的此跟遍计所执性的彼跟原成实性的鱼来解释，就是这个他的讲法是依照小空经的讲法，因为小空经它是用三种不同的东西代表三种不同的意思，所以为什么有人坚持说这三个此比喻要用三种不同的字性来表示，是因为小空经有这个意思。所以你在别的经论上面就会看到有不同的解释，对于此比喻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还有好几种解释。这个阿毗达摩经里头讲的就是不一样，他的解释又不一样。但是呢，这边的解释呢是依照真实一品的话呢，它是比较主要的解释，就是这个意思。好，把这三字性解释清楚，哪些是有，哪些是没有，你了解，这是最重要的。啊，因为什么？因为真实一品就在讲有而知有，无而知无嘛。那一切法就是三字性嘛。那也在这一切法上面，我们了解什么是有，什么是没有，就是了解真实一品。那这样能够破法执。 法执破掉，我执也不能生，那就什么，就成菩萨了。啊，你破我执不破法执的话呢，还是阿罗，还是什么小圣阿罗汉。所以这个方法是可以直接破法执，一切法都只是名言安利的，不管你执着的哪些东西都只是名言安利，只是我们在什么第六识里头的遍计分别出来的，它没有真实体性，它是没有的。但是呢，我们遍计了以后熏到阿赖耶识里头变成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因缘成熟了再生出来的这个依他起法是有的。那这个依他起法有，它不真实，你执着它真实就变成遍计所执，就把这个遍计所执相去掉以后，这个显现的真实相，这个原成实相也是有的，所以有这个关系。那了解这三自性的关系，就了解了生死轮回，了解了什么涅槃还灭，了解了一切法的真相。这样子还有没有问题？好，请讲。 师父在那个图27号，把有相取无相取再做一个这样子的区别，我觉得是很好，可能后面还会用到。但是今天师父提到的这个，在同样31页讲到是如实知这一段，讲不增不减不取不舍，这个不取不舍这个地方，师父取用的这个采用的这个辟云记上面他的说法，是说于实无事里有相取是名不取，于实有事成无相取是名不舍。师父是解释说这两个应该都把它解释在图27的有相取里面的执着有相跟执着无相上头。但是我不晓得，我觉得说直接看这个文上面的话，直接把它对照在图27的有相取跟无相取，我觉得也还通，感觉好像不见得一定要把它两个对应在有相取的执着有相跟执取有相跟那个取着有相跟取着无相上面，是不是会？ 你刚刚讲那个是对的，就是我在解释的时候，解释的就是你刚刚讲的第二种的意思，你回去再听一下，带着 OK， 就是你讲的第二种的意思。于实无事理有相取是名不取，我说这个是 OK 的，这个他没有错。好，那么于实有事成无相取是名不舍，那么在实有的事情上面呢，如果是取着无相成为无相取的话呢，这个就是舍了，对，那你就不是不舍，所以这个就错了。那么这个必须要说，这个于实有事成无相取呢，就是善取空舍呢，他于实有事上面呢他没有什么错误的取着，那就是善取空舍，就是下面的无相取这边。那么主要是于实无事离有相取呢，就是上面是名不取，你实在没有的事情呢，你离开有相取，这个也是对的嘛，所以就是不取。哎，没有问题。 师父阿弥陀佛。前面在讲这个有相取跟无相取啊，因为它刚好放在一起对照。有相取是说有在向上错误的取着，无相取没有在向上错误的取着，名善取空者。补充是说有而知有，无而知无。那因为这个刚好在一起，这个无相取，它是前面讲。没有再向上错误的举措，那是不是表示他就是因为刚好复是就是他是正观如理作义，有而知有，无而知无，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这样讲，对，有而知有，无而知无，就是正观就是正观。 那因为刚开始推的时候发现说，因为都是有讲到取着，那是好像有时候会推到说有取着就不是正观，是这样吗？ 是这样。所以他这边讲无相取，就是说没有错误的取着，加一个错误在上面， 意思就把取呢，因为后面也讲到有能取，能取不见得代表啊，佛也能取啊，对不对？无着，佛是什么？牟尼而不着，所以但是呢，不着他佛还是能取尽的，佛不是不能取尽的，所以在这个取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这个取着是有执着的意思，有的时候这个取着呢，就是没有执着的意思，也是中性的意思。好，那佛的取着，你不能说他有执着性在上面。对不对？所以佛也能取尽，那么这个取就是什么？就是正取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取，你看它用在什么地方，它的意思不一样。啊，当用到凡夫的时候，不取其相，不取随好。啊，这个取呢，本身就有什么？有取有执着了意思。啊，那佛也是不取其相，不取随好啊。那你不能讲说什么佛就有什么执着，好，那再对凡夫来讲，你要解释这个地方这个取就是有执着。那么讲到佛不取这些其相不取随好的时候呢，就没有执着。好，所以你要随着这个当时的前后文啊，把这个名词的意思啊做一个调整，这样子。请问还有没有问题？好，请讲。 五十至三十一哈，您今天解释的非常好，但是这个文哦，我一直在读，但是读不出个味道来，就是说理上是可以了解，那后来我现在是想一下，是说这一个未由于此，彼无所有，即有彼故，正观为空，这个应该是在讲那个误入空，因为他最后面那句是如是名为误入空性，如实无倒。也就是说，这个一定是在一个观察的那个境里面嘛，所以这个这样讲对不对？所以让他观察的境里面，他才会由于此，他才有他说彼无所有，即有彼正观为空，是不是？他是在一个观的境里面讲出这句话来的。 这个善取空者，我们前面在解释的时候就是讲，也有讲到，这个善取空者就是圣人，圣人才能善取空嘛，我们凡夫哪能善取空呢？我们不都有执着吗？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凡夫可以学习圣人的观法，好，来引发我们的什么圣智的种子。好，所以未由于此，彼无所有，即有彼故，正观为空。对于圣人善取空者来讲，这个就是误入空性。好，就从这边无二之无了。然后呢，复由于此，于时是有，即有余故，如是之有，就是有而之有了。那么从这边有而之有，无二之无，他就误入空性。如实无道，好，那这个是圣人。 其实我想讲的重点是说，我读了这个大概好几次了，我是个人支持第四种讲法，我觉得第四种讲法套入这里面是完美的组合。 对，就是如果你照小空经来讲的话，慧寂大师也是这种讲法，但是他们有这种讲法，但是别的人不见得同意。别的法师有他的讲法，那我们就要把他们的讲法都拿出来，因为你从名字上面他的定义虽然不同，但是你去看他们最后的意思是一样的，都在讲同一件事情。所以此比喻刚好把三字经的案例上去，这个很好。我也喜欢这种讲法，但是在讲解的时候啊，辟寻记的解释不是用这种讲法， 因为我刚才举这个例子，其实我有两个，有点，第一个是他应该中间用一个分号把它撇开来。那我为什么讲这个？我认为是说，像我们是凡夫，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其实他这也是讲你的次第嘛。就是说，第一个，你如果是知道这个依他起，所以你才会去观正空，把那个边际值拿掉。那也就是说，当你在那个原则那个依他起这边的时候。你才有办法了解说鱼的东西是圆真实，所以这个时候他才可以说你是正的东西。所以我是依那个修行的次第来看，我认为第四个是成立的意思在这里。 如果你要依这个观念来看是对的，我就讲嘛，很多法师都有不同的看法，很多大德们菩萨们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一个唯识三十颂，好，就有十大论师解释嘛。这个，那十大论师的解释就不一样啊！你告诉我哪一个论师不是菩萨，是吧？ 安慧的解释跟护法的解释很多地方都不一样，而且差别很大。那你要照安慧的解释，你就要完全从头到尾照他的；你要照护法，就从头到尾照他的。你把他们两个掺到一起就乱了。但是呢，他们两个都是有修行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证果，但是他们都是当时的大德。那他们讲的，所以从这边来讲，就是说法师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只要他解释的道理能够通得过去就可以。那你从这个观点能够通得过去就很好，没有错，不错，很好。 那个再请教师父，这边讲到这个，因为这边讲空有的这个区别哈，假如说我们理上直接讲三取空，其实一路像听下来好像还不太说很难接受，不会很难接受，但是他跳出来讲去破斥二取空来讲三取空，我觉得他用这种方式先讲二取空有你就是二取空有人这么想，所以你要用一个什么要有于是于非即此是指，类似像这样一种很辩证的这种方式去破掉它，回头再来讲善举空，好像的来讲善举空的因为这个道理已经翻来翻去讲好几遍了哈，为什么到这边讲二举空再讲一次善举空，我想是不是说破了二举空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疑惑了，所以把善举空再讲，再把它整理整理。 可以这样讲，就是从两方面来讲，你既然批判了二举空，那你当然要把你的正理讲出来，你的道理就是善取空者，善取空者就是代表什么正成嘛，对不对？那么二取空者就是什么驳斥嘛，所以你驳斥完了以后，你要把你的道理讲清楚，你说别人不对，然后你要把你说的什么是对的你要讲出来，你不能把别人批完了然后别人问你那什么是对的，你说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不用笑，真的有这种事情的。有的人破了半天，然后你问他，那是你到底在讲什么？你认为什么是正确的？这个我也搞不清楚。啊，我知道你讲的是错的，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很多这种，你到外面很多碰到很多都是这样子的。他专门批判的，他批判完，你问他什么是正确的，他不知道，他们没有办法讲出一套真理。所以在这边你看到的佛菩萨他们讲法就是这样，他批判完以后，他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你去看第六卷、第七卷。不如理作义那边他破斥外道，他破完了以后后面就有一个正成，就是讲什么正确的佛法里头正确的是什么，比较重要的他会讲到正成，他比较有一些你一看就知道的他就不讲，所以这是一种什么负责的方法。佛菩萨讲法是有他的意思在那个地方，我们也要学习这种态度，就是说你把道理搞清楚，那你在讲别人不对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你才能说别人不对，不是只是听别人讲啊，听我讲几句，然后你出去哇说，知道法师说你们怎么样怎么样的，知道法师讲没什么作用 ，OK？ 你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然后你说我认为你为什么不对，因为什么是正确的，你可以讲出个道理来，这样子有力量。不要到外面说知道法师讲的，知道法师讲什么没力量，因为什么不是圣言量。不是圣言量。 再请教师父一个问题，因为这边讲的空有这个道理啊，因为当然是基于唯识的哈。那我们日后有需要把这样子的道理导归到汇通到诸法毕竟空吗？ 当然要啊，这个当然要啊，你一定要再汇到诸法毕竟空啊。讲到诸法毕竟空的时候，就是这个道理啊，有而自有，无而自无，就是诸法毕竟空啊。你只有有而自有无而自无的时候，你没有错认了以后，你才能够证入毕竟空，才能证入毕竟空中，要不然你没有办法证入。对，因为你认为什么错误的之见，你认为没有的你认为是有的，你怎么到毕竟空去，对吧？那有的你认为没有的就是邪见了，对不对？那个也不能到毕竟空，那就是损减值了，那叫做就恶取空了，你怎么能到毕竟空中呢？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才能证入诸法毕竟空，就一定要汇通过去。 师父前面有说这个我们凡夫能知心跟所知境啊， 全部都是名言中之所生。那这样说来，是不是他我们这个无始劫来的这个等流性非常的强大？可以这样讲， 是这样子吗？所以你去看《地藏经》，不是讲吗？从地狱里出来没多久就回去了，因为什么？恶习的等流性太强了嘛，出来了不做点恶，好像对不起自己，对不对？那一作恶，下面又回去了嘛，那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地藏经》跟你讲啊。我们的等流性是很强的，所以现在就是要小心。为什么？因为现在已经很多观念已经改变了，变成说大家可以接受，社会上大家可以接受，但这个观念是有问题的。那你给它等流以后，你以后就会出问题。因为你去做了就是三业嘛，身口意三业熏习回去以后，你就是这样照着做，那就要出问题了。